啊，正在那喘气儿呢，都不要紧啊，只要你生命还在啊，你只要有了充足的气血啊，有了经络的畅通，让微循环不断的去修复，是吧？那么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生命还是可以恢复到相对的一种健康状态。换而言之来说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的啊。那么既然如此啊，我们如何的让我们身体内闲着的80%的微循环，是吧，这面的手足兄弟都快活不成了，那面你不要再睡大觉，不要再袖手旁观，你也干干活，为生命贡献点力量，是吧？如何的来啊，挖掘我们的生命的潜能，开发我们健康的金矿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把它带到马克思那里去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就研究研究，到底是谁管着这些微循环？它是储备到粮库里头不让用，还是从粮仓里运出来给大家熬点米，是吧？下点锅，熬点粥，来赈济一下灾民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不要把粮食都锁到粮库里头，这面人快饿死了，对吧？怎么办？是吧？啊，那句话怎么说？叫“朱门酒肉臭”啊，“路有冻死骨”，是吧？啊，如何的破坏把这个局面啊，把它打开啊？我们就得知道谁管微循环，谁管？说了半天，谁管？血管那么长，管腔那么细，管壁薄如纸，比纸还薄啊，比纸还薄，是不是？哎，谁管它？啊，肺主皮毛，哎，就是我们喘气儿的这个肺，生命就在呼吸、吐纳之间，是不是？所以养生说呀，啊，外练筋骨皮，是吧？你什么跑步啊，打球啊，是吧？你什么练武功啊，哎，你什么健身呢？啊，你那些练的都就是筋骨皮，是吧？你如果没有内力，你那就是副花架子，是吧？那内练什么呢？内练的是脏腑啊，内练的是脏腑啊。你包括对于练武的人啊，叫坐卧行走皆练功，是吧？坐，咱们就坐的跟一个钟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坐端了，人坐端了，五脏它就端正。你到家跟没骨头似的，往那沙发上一萎缩，完了，是不是？你那五脏它就斜着，它就松垮垮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沙发是从欧洲，是从国外引进来的，叫舶来瓷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中国呀，原来没有沙发啊。你到那个红木家具商店，你去看啊，中国老祖宗做的是什么？哎，罗汉椅，是吧？罗汉椅，是吧？哎，做的是靠背凳，是吧？啊，甚至呢，做的是什么呢？蒲团啊，草垫子，对吧？哎，叫坐如钟，行如风，是不是？你别老在那儿迈四方步，是吧？走道啊，你就快点走，是不是啊？别边走边迈单儿，是吧？你说我八十了，你就别像疯了，是吧？80了，你就得什么呢？哎，迈起四方步，为什么？你这风别刮太快了，啊。啊，叫行如风啊，站如松啊，你把那脖子给我挺起来，是吧？不叫挺胸，叫含胸拔背啊，含胸拔背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把胸挺得挺高的，哎，那是要出问题的啊。为什么呢？ 啊，背为阳，腹为阴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人一挺胸都成什么样了？是吧？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是吧？来打仗来吵架的，啊，寒胸，寒胸就是对人心脏的保护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人很多人矛盾，啊，怎么矛盾呢？你站那儿，小胸脯挺挺高，完了之后呢，两个手互相抱握在胸前。表面上好像很勇敢，实质上很胆怯，是吧？他得用手臂交叉护着痰中，是吧？什么叫不卑不亢？哎，哎，含胸拔背，啊，目视前方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不卑不亢，为啥呢？啊，痰中是要胸要含进去，痰中要保护起来，哎，保护好心神。是不是啊？所以中国人讲运气，运气，和为运，和为气啊，五运六气啊，五运六气啊，五运者金木水火土，这是五行的变化啊。六气呢，是吧？就是按照人体的阴阳气机的变化，顺应自然运行。是不是啊？你打雷天就别看电视。你打雷天偏到外面放风筝，你不找雷劈吗？你对不对？这不就是运气吗？运气就是顺应自然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所以运气不单单指什么福祸吉凶啊，它更指人体五脏的运行，是吧？人体十二正经的运行，所以润肺补足肺气就是在养我们的微循环，所以皮肤过敏，往皮肤上抹药膏的，那是大傻子。皮肤过敏是皮肤免疫变态反应，是肺不能主皮毛，是皮肤上的微循环充血水肿，所以才起那个划痕疙瘩和丘疹。怎么办？哦，我们不能喝冷水，要喝热的。多喝水，勤排尿，促进肺毒的代谢。不能喝冷水，喝热水，是吧？另外呢，不能吃辛辣的东西，辣味是掉肺气的。不能吃油腻的东西，油腻的东西伤脾也伤肺，是吧？所以皮肤怎么办？啊，用淡盐水洗洗，是吧？或者用艾叶水洗洗。盐是消肿的，艾叶呢是收敛气机的，你解决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好多疑难问题，难就是难在没看懂，简单容易是因为我们一眼就入木三分，看到了根源上啊，就这么简单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汤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们给大家说说了冬虫夏草它对肺脏的一个补养。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那么人的元气呢？元气是根本，人有元气，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各司其职，人可百病不生。那么我们吃药治病，我们吃保健品防病养生，实质上治病的养生的不是药物，也不是保健品，而是调动了人的元气，或者是调整了五脏的功能，进而实现药物的疗效和保健品的保健作用。那么同样的病症， 吃同样的药物，或者服用同样的保健品，为什么有的人效果特别的好，有的人说效果不明显，是吧？现在医学说叫个体差异。那么这个人和人的个体，它差异它差在哪儿？那么中西结合，人无元气，元气大亏，五脏失去元气的濡养，不能行使五脏的功能。那么你吃药，自然而然，它也就从五脏那儿调整不了元气，实现不了功能，所以便有了下面的话：元气大亏，五脏已伤，百药不灵。所以人治病是先止疼啊，还是先降压呀？是不是？是先睡觉啊，还是先吃饭呢？到底哪个是终点呢？今天我要详细的给大家说道说道。如果把人的生命比作一棵大树的话，那么我们前面的知识作为总结，哎，元气为根，五脏为干，五体为树的枝枝杈杈，五官是树上的花儿，或者树上的叶子，是不是？保健产品系列众多，物尽其用，多则祸也。说这东西越多，用起来大家容易用错。于是呢，有的人就去繁就简。那么元气层面，吃饭睡觉走路，元气有阴阳，五脏是不是啊？五脏春养肝，夏养心，秋润肺，冬补肾，四季皆把脾来化，得化脾湿才能不得富贵病。这是五脏的调养，有了元气你才有资格养五脏，没有元气吃饭睡觉走道都不行，你不补元气，你光去调五脏，我告诉你，你调不好。所以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得了病我吃中药没好啊。我说你别找我，谁开药你找谁去，我找他有啥用，他那药也不好使。我说错，不是中医大夫的药不好使，哎，这就和现在我们好多父母教育孩子一样啊，你就学习好就行，学习好了有什么用，那爹妈都成书童了，就这孩子将来就算读了博士没有用。所以人没有能耐不可怕，他就是个平庸的人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人最可怕是你有能耐有学问没德行，缺了大德了，那这人就成为人民的祸害。所以有才而无德的人是非常可怕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的道理，人得了病不吃药死不了，记住我这句话。因为现在人得了病不是没药可吃的难处，都不是不治的错，大部分都是给治错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破天荒的说句话，可能不大中听，疾病之乱治、错治、误治，不如不治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好多疾病不用治，人有本能的恢复功能。那这本能靠谁来激发？这本能靠谁来提供？就是元气啊，就是元气。所以当五脏元气俱伤的时候，是吧？你是先补五脏还是先补元气啊？ 有条件，二者兼补；没条件，没条件，要先补元气，后调五脏。是不是？就像剩下一口饭，是吧？家里就剩这一碗饭了，你说给小的吃还是给老的吃？如果能分开，那就紧着老的和小的吃。啊，如果实在不够了，那先紧着老的吃。这是中国人的孝道。中国人的孝道是孔老夫子一拍脑袋瓜想出来的？非也。是人体，人参照着五脏自然的功能，包括现在好多社会学都不是平地蹦出来的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，是不是？所以便有了上医治未病，不治已病的说法。所以便有了上医者治人，下医者治病，大医者治国，平天下的说法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说人生出来都一个样，为什么人到中年会天差地别？为什么人到老年那更是悬殊的了不得？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有的学好了，有的学坏了，有的不学无术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上医治未病？什么叫上医治人？就是要把人的病和社会学结合起来。那什么叫大医治国平天下呀？是吧？孔老夫子是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万师之表，同样他也是一名最好的心理医生。他教人是仁义礼智信，教大家懂得社会的伦理规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孔老夫子他也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最好的心理医生，教人们以信念，让社会和谐，和谐了人就不得病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呀，治心胜过治病，啊，治心胜过治病，治元气胜过补五脏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岩羊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。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脏的养生时节。心脏啊，为人的君主之官。心脏这个脏腑系统，它的作用概括为四个字。一呢，它是主人的血脉；二呢，主人的神明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先说说这个血脉。首先请大家伙啊，要做一个重点记录。讲心脏是血脉之前，我们要做个重点记录。记什么？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，是吧？说什么是气血啊？血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。气儿呢？活人要有气儿。说这人呢没气儿了，是死了还是休克了？是吧？说没气儿了，那就不是活人了。啊，休克叫假死状态，是吧？说当年某某某位神医，把已经一个死的人给救活了，啊，神医得以扬名，真乃起死回生。真的死了吗？是吧？死了就救不活，所以那个叫休克，或者叫昏迷。 啊，我们现代医学知道叫假死状态。那么气和血有着怎样的关系呢？哎，大家还要做记录，是吧？那句话怎么说呀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，何况呢，好多跟着咱们学养生的人啊，不少人是低血压、脑萎缩，是吧？正常的记忆力都不够。那咱们在养生论坛当中来学这些养生防病的知识，哎，这些知识就更难做记录了。所以拿笔写下来，哎，平时一翻本，哦，唤醒记忆，加强记忆，你有了这些知识的支持，你就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。记什么呢？血为气之母，气为血之帅，是吧？有人问过我说，徐老师，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，那么我问问，是气重要还是血重要啊？这个争论是无用功，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是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气从哪里来？哎，祖国中医告诉你，血为气之母，是吧？你有血才能生化出来气。哦，那这个做母亲的这个血重要啊，血重要。但是这血不流成为淤血，它就是死血。所以中医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个治疗方式叫活血化瘀啊，是吧？淤血是死血，没有生命力啊，只有血流动起来，活起来的血才能让人活命。好，所以后半句气为血之帅啊，什么叫帅呀？啊，就是元帅，就是指挥，就是带领。所以是气给了血以生命力，所以物质和能量，物质和功能，它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的，是不是？那说这个和咱们讲的新主人之血脉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因为你只有了解了气和血之间的关系，你才知道为什么贫血的人没有劲儿，是不是？啊，生了孩子，产后大出血，贫血，哎呀，浑身没劲儿，冒虚汗。医生开了很多补气的药，结果治不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哦，我们告诉你，其实啊，越高深的东西，它越简单。什么东西把您说糊涂了？那个东西啊，都是废话，因为大道者至简。所以呀，跟着我学养生，我的目的不是让你胡了八都的去养生，是让你明白这个大道。明白这个简单的大道理之后，你方向不会错，那么结果